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其实大家听了这句话之后，听了我们的开场白之后，就会说还欢迎什么呀，他一直都在这儿呢。就是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是吧。 嗯，即便如此，我也非常享受赛老师说欢迎我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人生有些东西重复不会让人感到厌倦。什么样的事情重复不会让人感到厌倦呢？就是那些让我们真心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事情。 嗯，太好了啊！我觉得你再说100句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厌倦的。其实你想让生活当中的事情真正是完全重复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只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类似的东西归到一堆，我们认为它是同样的。如果你的感官足够敏锐的话啊，你会发现可能你自己在不同的时间遇见同样的人，或者是听到同样的话，那感受可能会是相去甚远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些话呢也同样说给我们今天的这位题主。其实之前呢他曾经给我们写过小纸条啊，说他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之前在一家付出和回报不对等的公司实习过半年啊，压力特别大，而且呢经常和那些讲不通的客户去沟通啊，他特别不喜欢。后来就辞职来了现在的公司，其实呢工作轻松，待遇也特别好，内容呢自己也完全都能够应付，但是他又会觉得特别安逸，没有成长空间，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啊，他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那是他上一次写的小纸条。后来呢啊，在前几天他又写了一张小纸条，说有一个姐姐建议他一起考注会提升自己。他说我一直在犹豫，下不了决心，因为我知道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学习的过程肯定是枯燥乏味的，而且我又是个心急的人，很想要立马得到结果，这个过程呢起码要5年甚至是更久。还有就是我不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就是会计，又想可能这条路适合别人并不适合我，我也并不了解自己能去做什么职业，我也很想立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但是事实上明天也是刷刷短视频时间就过去了，也是觉得时间白白流逝了。他说我也想过从事吉他相关的工作，可是我也是3分钟热度，前段时间还每天都在练习的，现在呢又是3天打鱼2天晒网了，反正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感觉那位姐姐说的也很对，我反正还是迷茫没有方向，也许可以先试试，等有了方向也是可以转变的。但主要是我很惧怕呀，想到未来学习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开心。之前呢在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和室友天天去图书馆，我不喜欢那种只有学习的生活，我喜欢丰富的生活。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能让内心宁静，心情舒畅就好。他又给我们写了一张小纸条，说他向往的生活是很简单的，比如呢钱够花就行，开心健康每一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呢就是慢节奏的生活。最后他总结，妈呀，这样子看自己还是挺贪心的。他说最近也看了思佳姐的书，已经看了2/3了，很赞同思佳姐的生活态度还有一些看法，善于去发现那些不需要花钱就能体验到的快乐，还有活在当下，就是能够去享受当下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想到考注会感受到的都是压力呢？我都还没做呢，总感觉自己会越学越没劲儿。我也告诉自己要抱着好奇心去学，但结果总是会有这种感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没学，进度怎么这么慢呢？最后他总结，考证这东西真的是会让人焦虑的，总是想要结果，要那本证，可是不享受过程怎么行啊。他说说到底还是要学得开心啊，考不考证的不重要啊，喜不喜欢是关键啊，他想从考注会当中找到乐趣。 我觉得这事儿挺难的。虽然我完全不了解注会啊，他的学习内容是什么，但我老觉得从这种和自己的感受、和自然、和生活环境和空间完全都不相关的事情当中，能够找到一种纯粹的乐趣，用纯粹的好奇心去驱动。我没找到这样一个以纯粹好奇心去驱动就去学了注会的人。哎，来问问汪冰老师，你认识这样的朋友吗？ 嗯，我认识的那个考过注会的人本来就少哈，再加上刚才你说的这个条件，我想想好像没有，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工作，为了转一个行业，为了进入到比之前更好的一个行业。所以当这位朋友说了好奇心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提到好奇心呢，对，让好奇心去带领你了解一下注会是什么，可能你的好奇心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如果真是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他那个好奇心呢，就是因为了解了就想更多的了解，因为一个线头就想把那个线团也导出来。看来你可能不是这样啊，当然你还没有认真去接触，你完全可以像你自己信里所写到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愧是四家书的读者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他其实理智上挺明白的，他想我现在都不感兴趣，我能学会吗？适合别人路是不适合自己呢？还有包括后边想到了，哎，我喜不喜欢学最关键，但是不是可能还得去学。所以他也代表了特别典型的一种人生状态，就是一方面我们理智上很明白，但一方面可能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处在社会的洪流当中，有很多现实问题要去考量，所以一方面想要去遵从自己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又想到我这样去任性的尊重自己的感受真的可以吗？ 可以吗？其实看了看他的信啊，在结合之前的来信，我就觉得他可能确实是考注会的这个动力不足啊。原因是其实现在这个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他的生活空间他还挺满意的，是不是？因为之前呢他辞职啊，离开了一个他认为是非常压榨他的个人的情绪啊，以及个人的创造力主动性的那么一个公司啊，离开了那些难缠的客户。我觉得这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各方面的待遇都不错啊，而且工作他完全能够应付得来，也不厌烦，这不本身就是一个大礼包吗？这是老天给他的一个奖赏，是不是？那我觉得他甚至于还来不及仔细的去打开这个大礼包，细细的去享受这个礼物，马上又生活在焦虑当中了。所以我倒想反问你一句，哎，你这到底是要哪样啊？这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如果啊，老天给你发了这个大礼包之后，发现你并不是真正喜欢这样的生活，那是不是他又会收回这个礼包呢？你那么爱学习啊，那么想要精进啊，那就给你另外一条精进的道路呗。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呢？ 听完这期节目，我觉得体重马上就失眠了，赶紧在床边就开始向老天爷祷告哈，我不靠注会了，你还是让我继续享受现在的生活吧。我觉得现在说到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们永远对现状不满意的时候，或者说永远想着别处的时候，此处是不是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呢？别说是不是事实上离我们越来越远，从感受层面可能就离我们远去了，因为我们心里想的别的事情、别的地方、别的工作。说到底啊，我想感受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位朋友提到了说这条路可能适合别人不适合我，你怎么知道适合不适合？其实也要靠尊重你自己的感受，无论是你的优势还是你的热情和梦想，大多数都是你感受会直接告诉你，对，这就是我想做的。由此呢，我就想到了，当我们去珍惜现在的时候，有无数种方式，这位朋友去充分的体会现在拥有的一切，并感到感激，很棒。但是你周围这位姐姐就告诉你哈，要提升自己，提升自己一定只有考试考证这一种办法吗？其实我看到很多的成功者，他们的学历也未必有多高，也没考那么多的证，但他们把一件事儿做到了极致。他们做到极致的办法，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情的用心，我觉得是人生的格局、经验，包括各方面的体会。所以提升自己可以在每时每刻，我举个例子啊，这朋友就讲到了，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刷刷短视频就过去了。刷短视频真的是让你觉得幸福、享受和充实的事情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 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发时间，但是因为你后边想说的是你非常享受这种生活状态啊，但我觉得真正享受每一个当下的人可能不太有时间总去刷那个短视频，恰恰相反，当你考试觉得难熬的时候，可能手机就成了你的凉拌。 没错，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需要的是好好利用你的这个时间去探寻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就是说你到底擅长做些什么，而不是说想把每一个你喜好的事情都马上变为职业的路径。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再好的材料啊，或者是再好的技术，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答案它会在时间里头慢慢的浮现。你一方面呢说你不喜欢这个考证，只是为了一个结果而一点都不享受过程，另一方面你又说自己是个很心急的人啊，总是希望能够立刻看到结果。那或许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是让你去练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能够有一种耐心，只是埋头去做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而不问结果，等待结果自然浮现，就是花开的时候就开了，该结果时的时候就结果了，然后呢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会不会这就是你这个人生的阶段，老天发给你这个清闲的然后待遇又不错的工作给你的大礼包，总是也要伴随着一定的继续下去的功课，那功课就是说培养你的这一种耐心。也分享给你，既然你已经在读我的书了，我想书中有一段内容啊，在今天也想特别的分享给你。刚才我和汪冰商量了一下啊，汪冰老师也觉得提问这件事情或许对我们的题主特别重要，是不是？ 嗯， 送给你若非此刻更待何时第三章性之所至中的一节。我习惯提问，大概因为我是职业提问者，或者说提问就是我的工作。向各种各样的嘉宾发问这样的事情，我一做就是20几年。我也喜欢旁观别人的提问，自认有洞察好问题和坏问题的灵敏嗅觉。近两年我也经常回答。节目中有温暖智慧的汪冰哥和爽朗通透的思佳姐，我就是那个思佳姐。我们读到很多人写来的故事，包含着最私人的欲望和伤痛，每一个写信的人都希望我们能给出完美答案，帮他们终结盘桓不去的纠结。但那是私人的生命空间，在那里每个人带着自己的灵魂目标和行动纲领，别人的主见并不能帮他们完成自己的功课，所以我们的建议常伴随更多的问题，希冀他们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途中与答案相逢。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讲的是时光中接续不断的变化。既然变化永恒，所谓的完美答案自然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会做出当下的判断，但在下一刻，这个结论就可能发生变化。所有问题并无一定答案，全看回答的人是谁，这就是人生。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也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这意味着成长和变化。所以一个人能提出问题就足够好了，至于答案不必着急，我们可以花一辈子时间去探究。假若你不急于回答，就可以赢得充裕时间去磨刀了，磨那把叫做认知和智力的刀。只要不太懒惰，中年人的智识应该已经是渐渐磨锐的刀锋，用它剖开事物的表象，再细细研究，是个有趣的游戏。假若刀锋足够锋利，则切割不会让它沾染任何，好像莲花。经常提问意味着你仍有巨大的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从不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你也可以向任何领域发问，不要认为学习和探索只是小朋友应该做的功课。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可没有说只能向你感兴趣的职业领域发问。其实呢，如果真的是想把自己的智力啊，这把刀磨得越来越 锐利、越来越锋利的话，你当然应该向生活当中的任何领域去发问，所有你感兴趣的领域，这才叫没有约束自己的好奇心，这才叫由好奇心、由赤子之心驱动着去提问，也是去生活，是不是？问王冰老师。 嗯，这位题主提到了，我喜欢丰富的生活。对你来讲，什么叫丰富的生活？刚才说到的提问啊，对万事万物的提问，你对猪块发出了提问，是不是我喜欢的？这里边的内容我是否感兴趣？很好。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之后，你还可以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提问。我觉得我们的题主一方面喜欢丰富的生活，但好像有的时候又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很多的提问精神，其实就是更多的思考。所以当别人给你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嗯，这个答案挺好，因为别人都在使用这个答案，我是不是也应该采用这个答案呢？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思考，让我们深入自己内在的时候，像题主一样，你更清楚了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可能你也会慢慢发现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优势在哪里。你只讲到了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你对自己是缺乏足够的觉察。你说到向往的生活是很简单，开心健康每天，我觉得这都是表面化的条件和描述，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是能够体验到这种丰富，或者你甚至还能够去创造些什么。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不能在生命当中去创造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焦虑，就觉得好像日子一天天过了，我什么都没做。我们不是让自己很忙，但是会让你觉得你真的用生命在绽放的感觉。而题主说的刷短视频啊和很多感官刺激的享受，我觉得非常好，但往往经历了这些刺激之后呢，你闭上眼想一想，第一个可能记不住刷了什么，第二个你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哪怕我们只是简单的欣赏阳光下的一个植物，全身心的和它在一起，可能只有几分钟，当你在离开那里回想的时候，内心又是充实的。 我觉得我们的题主虽然他不喜欢工作占用了他全部的生活，可是呢，他又习惯于好像除了工作之外的这个生活，就不再去使用自己的大脑，也不再去调动自己过多的感官了，就是完全处于一种待机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如何能够真正的体会生活当中的丰富和各种激荡的力量呢？所以啊，在生活的时候，你也要让自己的身心充分的振奋起来，你要找到那样一种让你振奋的生活的方法，你也要调动你的这些感官啊，去品尝生活本来的滋味。就好像啊，我在书里也用过另外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西瓜，你不拿一把刀把它切开，怎么知道那里边的瓜瓤好吃不好吃呢？当然了，这个就说卖西瓜的把式啊，他可能会比较这个了解，拍一拍啊，听一听就可以。但是最终要尝到这个西瓜，你还是需要一把刀把它切开，是不是？而我们刚才所告诉你的，无论是提问也好，还是磨锐自己的这种智力和认知也好，这就是那把锋利的刀，帮你去品尝真正甜美多汁的生活本身，是不是？这小朋友回家啊，就是这个杨梅剑就不是出鞘啊，是入鞘了，甭管是剑还是刀啊，反正全都收起来了，回家就属于一种完全躺平的状态，把自个儿交给小视频去主宰了，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能过上你向往的那种生活呢？接下来呢，在我的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分享给你。无论在艰难还是愉悦的时刻，不期而至的问题都有巨大的能量。通过感受和思考，你可以满血复活，然后更加充分地投入每一天。重大的问题不一定是紧迫的问题，如果你只忙于应付紧迫的问题，而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很可能同样的问题会反复出现，直到你愿意停下来寻找根源。那个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古老故事说的就是这码事儿吧。而所谓砍柴，在我看来就是审视和清除障碍的过程。最要紧的是你要明白什么才是障碍。在这个阶段，很多疑问将浮现出来，也特别容易迷茫和失去自信，所以格外需要有意的交流。一切质问和回顾都是为了打破桎梏，更加真实的活着。 对呀，所以我要把这个回到家就躺进沙发里啊，窝进沙发里去刷短视频的小朋友给拽起来，使劲的摇晃摇晃啊。难道以前因为工作啊，让你特别的耗费心力，回家就瘫软在一个地方啊，躺平的那种状态，到了现在这种并不过于耗费你精力，而且给了你充分空间的这个工作，到来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子吗？这样呢，不就是啊，没有完全接纳老天的美意吗？啊，我这个话问出来，他是不是又一哆嗦啊？老天又要对我不好了吗？ 你说的这点就让我想到了，在前一段时间你跟我交流擦亮家里边灯的事情啊， 嗯， 这个事情其实对我还挺有触动的。我想了很多关于做家务的事情。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家里有没有一些创造性的可能，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体验到幸福美好？包括擦一盏灯，其实我觉得也是个很有创造性的。你怎么擦？你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在擦？我觉得把家务当作敌人去做，就会心浮气躁，觉得人生谁又白过了。但是把家务劳动当作一种冥想去做，你又会有另外的体验。所以我特别认同刚才思佳说的，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身边每天都可以创造这样的冥想时刻？其实这样的时刻会让你觉得人生是很有意义的。哪怕别人说，哎，你花了半个小时就擦干净了一盏灯，这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当你全然的全心的投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生命是在场的，你的体验是在场的，你的专注力也是在场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或者叫自我提升。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忙碌的人，但他们都是身心分离的，或者说他没有和自己做的事情在一起。但是你看那些至少我认为非常有成就的很多的人，特别是做具体事情的人，他们工作的状态之所以吸引人，甚至你愿意去买单买他做的东西，是因为你发现他和他正在创作的那个东西是一体的。 没错。而且呢，说到在家里做家务这件事情啊，是以冥想的状态去做家务等等，其实还关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忽视了环境对你的影响。所以啊，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和周围的环境能够时时保持连接的话，他就会注意到那些不亮的灯，那些墙角的那个灰尘，可能很多地方的不是非常理想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你每天肯定会在自己的生命里头创造出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当然不一定仅仅是家务而已。所以我觉得你大概都没有时间啊，真的没有时间去烤猪块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给了你很大的生活空间，你至少应该利用这种宽松可喜的空间，多去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关于你是谁，想过怎样的生活，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狼儿峪，一片红色热土，早在抗战之前，平西地下党领导人崔显芳、魏国元就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里一直是革命之火熊熊燃烧之地，是平西地区坚强的革命战斗堡垒，为平西地区乃至全北平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昌皖抗日县政府成立以后，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历次反扫荡斗争。1942年11月，狼儿峪村游击小分队急行军到五里松设伏，配合昌皖防抗日游击队，全歼日军小松部队50多人，破坏了日军到横岭扫荡的企图。面对侵略者，狼儿峪男女老少齐上阵，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其实今天收到这位小朋友的来信啊，我就会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啊，如果啊老天看到这些小纸条的时候，就会想，明明我实现了他的上一个愿望，对不对？让他有了一份轻松而且薪水待遇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工作，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又焦虑又不满意了，又害怕没有提升空间了。我真是搞不懂啊，你们这些地球上的小朋友，你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还真的是有点太贪心了呢？怎么都没有去享受一下这种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果实啊，立刻就陷入下一个焦虑和担心当中呢？ 嗯，你刚才说这个现象就让我想到了，可能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追求者的状态啊，永远在想下一个是不是比现在这个更好。当我们追求成习惯之后啊，我们和现在在一起，全身心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焦虑，要现在这个改变了怎么办？要是我这个选项不能够保证一直如此的话，未来扑面而来，我无力应对又该如何呢？当我们总是保持一个追求者的状态，可能确实能变得更快、更高、更强，但是代价第一个可能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现在我们所居住的栖居的此处永远是不满意的，甚至还会有隐隐的焦虑，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是一个奔跑追逐下一个的人了。但是我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对未来想的很多，是不是就能做好准备呢？那未来不就是因为想不清楚才叫未来，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有十足的把握，而真正面对未来更好的姿态，我觉得因为未来就是以每个当下的面貌进入我们的生活的，你能在这个当下应对自如，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对未来可能会更有安全感。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种头脑的轨迹，就是在我们这位题主以及和他有类似困惑的小朋友的头脑当中啊，总是那个危机的模块力量会更强大一些，而且可能每一次获胜啊，就会让他们这个部落的力量更增强一些，所以呢他就会在持续的博弈当中啊，持续的获胜，以至于让焦虑和奔跑冲向下一个目标，这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常态。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没有什么状态是可以一直维持的。在节目当中，汪冰老师也总会说，变化，生命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对不对？所以啊，现在这份工作，也就是现在你维持的这种状态，是无论如何不会持续一生的，它迟早都会结束的。那你要不要好好享受一下它呢？还是说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短暂的宁静的状态啊，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时间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又要把它投入到学习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去，结果呢就是这个状态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结束了。注会那件事儿，也许考成了，也许没考成，但无论怎样，我们的生活本身本质就是变化和无常的，什么样的状态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消失的。所以你要不要在你喜欢的状态来临的时候好好去享受一下它呢？毕竟这就像汪冰老师刚才所说的，它是能够滋养你的。当你变得更强壮之后，那无论下一个状态是什么，你都能更好的接球，是不是？我们不能一直指望对手打过来的都是和平球。问问汪冰老师，要不要最后再给这个小朋友留一个作业呢？ 我想给他留一个特别简单的作业，这个作业就是和他现在我们刚才反复提到了刷短视频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啊。在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啊，好好闭上眼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中除了注会这一件事情之外，还有哪些事情是你想做一直没做的。你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五五件或者更多件，然后从里面找一件最容易开始的。当你每次想拿手机的时候，就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清单，选择那件最容易的事情。那件最容易的事情可能也不能马上开始，但你是不是可以为他做一点小小的准备工作呢？比如说最容易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出门旅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出门，但你可以去了解你的旅行目的地啊。所以能不能把那些宝贵的时间变成真正的你所向往的丰富的生活？我们常说呢，这个没有人相信不浇花的人真正的爱花。如果你热爱丰富的生活，就去创造和体验丰富吧。 嗯，我知道这个小朋友可能挺喜欢吉他的啊，但是当你想把它变成一个职业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这种技术上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喜欢吉他也可以简单的表现为你去听一下好听的这种吉他曲，然后去欣赏更多的吉他演奏的这种方式，在你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拿出来拨弄一下，只为了愉悦自己，而不是为了把它变成职业，这样好不好呢？这样你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件工具去使用，而是你在用每天的生活，用自己的发现在持续的供养你自己的身心。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继续问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那个星期天，摩顿森原本该搭的那班飞机准时飞往巴基斯坦，而两个人却开车沿着回弯曲的公路，在一座座黄褐色的山丘间穿行。山丘上是枝叶漫生的橡树丛。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塔拉转头看着他身旁的乘客，一个他四天前才认识的男人。摩顿森说，星期二怎么样？9月19日星期二，摩顿森穿着卡其长裤、象牙色深丝衬衫和一件刺绣背心，同他的未婚妻塔拉陛下手牵手一起走上奥克兰市政厅的阶梯。新娘穿着亚麻运动外套配一条碎花迷你裙，为了尊重这位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子，配合他的品味，她把高跟鞋留在了家里，穿了双低跟凉鞋走进了结婚礼堂。我们打算只拿张结婚证书，等格瑞格从巴基斯坦回来再邀家人举办婚礼，塔拉说道。不过奥克兰市政厅的结婚登记提供的是全套服务，付过$83之后，两人在一位市政法官的陪伴下走进会议室，站在一个镶满白色塑料花的拱形装饰下，背靠着墙板。法官秘书处的职员玛格丽特，一位中年拉丁裔妇女，自愿担任结婚证人。整个仪式中，她一直感动地落泪。在费尔蒙饭店里耳鬓厮磨的六天后，格瑞格·摩顿森和塔拉陛下立下了婚姻誓约。当法官念到无论富裕或贫穷那段话时，格瑞格和我忍不住大笑。塔拉说，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他合租的房间，他每天晚上得把沙发坐垫搬下来，才能有个软一点的地方放睡袋。听到法官念那段时，我心里正在想两件事，我正嫁给一个连床都没有的男人，还有，哦，上帝啊，我爱他。这对新婚夫妻打电话给几位朋友，邀请他们到旧金山一家意大利餐厅一起庆祝。朋友们都被结婚消息吓了一大跳。摩顿森的朋友詹姆斯·布洛克当时是旧金山缆车的驾驶员，他坚持要小两口在旧金山海岸大街，也就是缆车掉头回转的安巴卡德罗跟他碰面。下班高峰时间，布洛克将两人领上他那辆拥挤的金红色缆车，摇起铃铛向全车的乘客宣布他们的喜讯。缆车一路叮叮当当响回旧金山金融区，热情的旧金山市民丢给他们一大堆雪茄、铜板和满意的祝福。到了终点站，布洛克把车门锁上，赠送新婚小两口一趟私人旧金山之旅。铃铛又响了一路，缆车沿着看不见的缆索行驶，爬上了诺伯山，经过费尔蒙饭店，最后到达一条繁华时尚的街上。著名的旧金山美景映入眼帘，雄伟的金门大桥旁，渐落的夕阳亲吻着太平洋，将天使岛抹上一片粉红。手挽着妻子，格瑞格·摩顿森永远记住了那种叫幸福的颜色。忽然他发现双颊有种陌生的酸痛，这才发现六天来自己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过笑。当大家听到我和塔拉是怎么结婚的，都被吓着了。摩顿森说，但对我来说，跟他认识六天就结婚一点也不奇怪。 我父母也做过同样的事，而且他们过得很快乐。对我来说最神奇的是，我竟然能和她相遇，找到了今生注定相守的女子。星期天，摩顿森背起背包，把钱包塞进外套的口袋，开车赶赴机场。他把车停在离禁区的车道上，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开门。转过头，他看见妻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他跟他想的完全一样。我再去试试看，摩顿森说，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再改一次。结果摩顿森又延了两次班机，每次都是把行李拎到机场，以防万一航空公司不让他改行程。但他实在无需担心，因为他和塔拉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航空公司票务柜台流传的浪漫佳话。票务人员也一再放宽规定，让摩顿森有更多时间认识新婚妻子。哦，那是非常特别的两个星期，可以说是偷来的时间，摩顿森说，没人知道我还在城里，我们就躲在塔拉的公寓里，试着弥补相遇前的岁月。最后我终于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塔拉说，她那时正在尼泊尔准备登山旅行。当时我正在加德满都，塔拉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要我先坐下。你永远不会忘记那样一个电话，莉拉陛下说。我女儿翻来覆去地说，很棒，不过我听到的却是只有六天。我告诉母亲，妈，我刚和一个很棒的人结婚了。她吓坏了，我明白她其实很担心，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努力想为我高兴。她说，好吧，你已经31岁，也吻过不少青蛙了，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王子，那么我也相信他是。他们那辆灰色沃尔沃第四次停在银行离境大厅的车道旁，摩顿森吻别身旁仿佛认识了一辈子的女人，然后拖着背包走到票务柜台。你这次真的要走了吗？女票务员开玩笑地问。你确定自己做的是正确吗？哦，正确，一点都没错，摩顿森说着，转身挥别玻璃窗外也在挥手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似乎很难相信，一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原始文化，竟然能反过来教我们现代社会一些事情。我们对未来发展方式的探寻，总是不断因循远古时人类和地球的连接。某些古老文化从来没有气绝的连接。在长嘎吉位于斯卡都的大宅院，摩顿森被守门的雅古挡在了门口。雅古是长嘎吉的佣人，身材瘦小，没有蓄胡子，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男孩。他的身材就算按巴尔蒂人的标准都显瘦小了点，但他其实已经30多岁了，40多公斤的身体不偏不倚地挡着摩顿森的路。摩顿森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密封塑料袋，里面放了他所有的重要文件。他开始翻找，终于找到上回他来时长嘎吉勾画的那张学校材料的清单。我要来拿这些东西，摩顿森说，一边拿着那张纸让雅古看个仔细。长嘎吉先生在品地，雅古说。他什么时候回斯卡都？摩顿森问。最多1-2个星期，雅古想关上门，你到时候再来。摩顿森用手把门挡住。我现在打电话给他，没有用，到品地的电话线路断了。摩顿森提醒自己不要把愤怒写在脸上。所有帮长嘎吉做事的人都这么会替老板找借口吗？摩顿森正在考虑是继续逼雅古呢，还是去找警察的时候，一位威严的长者出现在了雅古身后。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